天边的云一望无际，俯瞰那双眺望的眼睛，时间还在运行，留下谁的脚印，不知是贪恋的勇气，命中注定不能靠近，爱你的事当作秘密，怕惊扰你，从此远离无穷尽，多想能够潜入海底，温柔的气息是否平辛苦的原因，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，能相爱，也能成全于海，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，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，眼泪终会厮守，别忘了不能靠近，爱你的事当作秘密，怕惊扰你，从此远离无穷尽，多想能够潜入海